務員的人工。咁頭先就提過啦，哇！點解今次得出嚟個結果好似有一啲人力資源顧問啊，或者有一啲立法會議員都反映，好似有啲脱離現實咁樣樣咧？咁就有人質疑咧，調查所涵蓋嘅機構啊，佢哋嘅工作範圍啊，或者嗰個調查方法啦、啊，其實係咪出咗啲問題咧？咁嗱，今日咧其實呢一個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嘅主席啊李聯輝咧都出嚟見過記者嘅，佢就提到咧今次咧喺160间佢哋去邀請嘅公司入邊咧。涉及九大行業啊，有110间咧，其實就回應咗呢個調查。當中咧，其實佢哋都係選取一啲咧係健全啦、穩健啦，同埋有延續性嘅即係公司咧，係去到做呢一個嘅調查對象。咁個原因咧就係因為佢哋嗰個人數一直以嚟咧唔係一個好大嘅變動啦，比較有一個延續性啦，同埋政府咧都應該係一個穩健良好嘅僱主嚟嘅。咁啊嗱，呢一啲公司入邊咧有83间咧啲規模比較大嘅，講緊嗰個僱員人數咧係100人以上，但係亦都唔係話咧全部都係大公司嚟嘅，有一啲係20几间咧規模比較細嘅公司個僱員人數咧就係50到100人中間，咁涵蓋嘅行業都是涉及9个行业，但是这里就都有一些人士就提出一些问题，就是如果你只是量度他们过去一年那个薪酬的变化，因为大家都知道去年自从这个疫情发生新一波以来可能有很多公司是面对倒闭，那些员工由有人工变到没有人工，但他们倒闭了又回应不到这个薪酬趋势调查，那怎么计算这个的因素呢？另外也都有员工是被迫放无薪假、停薪留职等等，咁而呢一啲咧，其實又唔係反映喺個薪酬嘅變動入邊嘅，咁會唔會係反映個調查方法係過時咧？ 咁當然啦，嗱，呢個調查嘅方法，過往都係有一個即係既定嘅方法啦，亦都因為咁嘅緣故咧，即係每年咧都要公務員佢哋去確認究竟嗰個方法係咪都按住既定嘅程序去做咧咁樣。當然啦，頭先所講問題咧，其實喺過往咧都有相類似嘅考慮嘅。嗱，今次咧就覺得就話係咪加得多咧咁樣？其實同樣都係嘅，即係亦都試過咧，即係喺政府嗰個薪酬趨勢嗰陣時候咧，調翻轉公務員覺得明明即係舊年嗰個整體個觀感啊，又係嗰個觀感啦，應該係加好多嘅，點解得出嚟個結果又會係冇乜點變動咧？咁樣咁呢個亦都可能質疑就話啊，會唔會即係舊年？其實咧就好多咧，即係正即係嗰啲私人機構，咁佢咧就係增加咗啲員工，咁而啲員工咧又可能咧即係佢因為競爭情況之下咧係會有啲新嘅員工咧佢個人工係加好多嘅嚇，即係因為大家都要搶員工嘛，咁但係呢啲咧喺個薪酬趨勢喺現有員工裏邊又未必反映嘅，因為你已經喺度做緊啊嘛，除非你升職你轉行業啫，咁否則的話可能佢都係。2-3% 加俾你，咁但系喺整体嘅角度就会应该要加好多喎，咁呢啲都系相类似嘅，咁但系最紧要都系要跟个机制去做啦。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有关咧今次公务员嘅薪酬趋势调查结果，大家有咩睇法咧？又认为啊，应唔应该按住机制去加足俾低中同埋高层嘅公务员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发表意见啦。而呢个时候咧，潘永松，我哋都请有一位嘉宾一齐讨论啦。电话旁边咧有高级公务员协会嘅主席李方聪喺度。李方聪你好。 系李方聪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 系李方聪啊！我知道今日咧，即系出席嘅公务员团体咧，都确认咗呢一个薪酬趋势调查嘅结果啦。咁而我谂你哋工会都有留意到社会咧，对于高层公务员嗰、那个那个调查嘅净值咧，系即系算系都比较高一啲咧，系有唔少嘅意见嘅。嗱，下一步就会交俾政府，再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去拍板决定啦。你哋会建议政府点样样去看待今次嘅调查指标咧？系咪应该按个机制加足咧？ 嗱，可以咁讲啦，薪酬趋势调查同埋薪酬嘅调整咧系两个过程嚟嘅。咁今日就系嗰个薪酬趋势调查，头先主持都讲过下啦。咁其实我哋主要就唔系我哋去计出嚟嘅，而系喺嗰个调查委员会咧就经过一年时间咧就去搜集啲意见出嚟嘅。咁其中当中我估个薪酬趋势调查有两个重点嘅，第一个重点咧就系追踪一个整体嗰个薪酬私人嘅数据嘅。咁 乎一個歷史嘅數據嚟嘅。咁我哋睇到即係喺裏邊咧，其實有提到就話點解有啲短期停職啊、留薪嗰啲冇留咧？咁就其實頭先主持人都提到喺過往咧，其實都翻好多翻討論嘅。喺嗰個淡市嘅時候咧，就好多人就會留意嗰啲即係失業或者短暫停止嗰個嘅職員咧。咁但係喺往市時間咧，其實好多嘅私人機構咧，就可能經過用升職啦，或者轉去第二間公司轉職啦，或者甚至佢自己工人跳槽咁。所以我睇第一方面咧，就覺得嗰個薪酬需要調查咧，就唔係調查緊一個常常波動嘅一個市場嚟嘅。咁我都希望一個係一個整體嗰、那個按照頭先講就話香港嗰個經濟嘅行業嘅大嘅分布咁去揾出嚟嘅。咁第二方面就係嗰、那個數據咧，我哋揾緊一啲良好同埋穩健嘅僱主嘅。咁因為我哋都希望頭先提到咧，就嗰個薪酬趨勢嘅調查咧有個延續性嘅。咁咪希望係香港政府參照嗰啲良好穩健僱主啦，即係話佢哋嗰個架構唔會點變啦，或者佢哋有一個比較良好嘅管理或者係個薪酬調整機制。而去參考嘅，咁所以我估呢個係即係比較重要，就喺我哋個調查裏邊咧，我哋都係揾緊一啲比較良好嘅僱主啦。咁喺嗰個數據上講咧，我哋睇到今年咧的而且確係比較高嘅，所以我哋上個禮拜收到報告咧，我哋都冇即時回應嘅。咁因為我哋再去睇嘅時候咧，其實拉勻咗。整體嘅漲高中低嚟講咧，其實個整體加幅都係4.几%嘅加幅啦。咁其實又唔係喺歷史上嘅高嘅，因為根據過往十幾年嚟睇咧，咁其實都算係一般嘅車行個加幅。咁只不過個高層上嗰啲，而且確係比較高啊。咁我哋就冇特別嗰、那個去研究啦。咁幫我哋估計有幾樣嘅原因嘅。第一個原因就係喺嗰個经过了两年疫情，香港的经济就几显著那个反弹，那雇员那个薪酬的加幅都是明显的。我们看到那个报告，那或者大家可能忘记了去年10月11月呢，其实是整个香港都是很兴旺啊，咁又准备好多 party 啦，大家可能因为第五波就将佢忘记咗啦。咁但其实喺旧年我睇到啲数据咧，嗰、那个加幅都好大嘅，只不过系由第五波嗰个疫情咧就停止咗啦。咁第二方面咧，我哋留意到咧，某啲嘅行业咧，佢似乎系唔系好受到嗰个疫情嘅影响嘅。咁喺当中可能系甚至喺嘅疫情里边，我哋叫抗跌力比较低，即系比较高咧，就可能佢直接譬如一啲嘅在家工作啊，或者系改变经营模式，或者减低疫情去影响。所以我哋睇到喺九大嗰个经济行业里边咧，其实有啲真係的而且確唔係好大變幅，但有啲嘅行業咧個變幅都幾大嘅，嗰、那個我意思係加幅嚇。咁、我哋都留意到咧，有可能係去年嗰、那個雇員流失或者移民咧都比較多，我哋見到個數據都係少咗啲人啦。咁會唔會係一個私人機構挽留咧，去產生嗰、那個嗰、那個要挽留高層嘅影響而令到嗰數據高咧？咁呢個係一個嘅觀察點咯。咁去翻頭先講到嗰薪酬調整嗰樣嘢咧，其實我哋一路都去留意到咧，其實喺嗰個薪酬調查當中咧，其實係講緊頭先提到就係去參照過往一年嗰、那個市場嘅變動噶嘛。咁我哋只不過就係因為喺去年咧就主席啊李聯輝都提過咧，就喺、是、去年咧嗰、那個一月，即係今年年頭一月。之前咧，基本上大部分公司都要做薪酬調整，而喺嗰個第五波開始之後咧，我相信係好多個公司係未有反應嘅，即係話究竟係減人工啦，還是動薪啦，還是加人工係未有嗰個反應咧。咁而我哋相信要按照住同一個機制、同一個調查嘅方法嘅話咧，下一年咧就會喺當中係反映翻出嚟咯。咁所以我哋都覺得係嗰、那個薪酬趨勢嘅指標咧，其實都係政府應該要主要考慮嘅因素啦。咁我哋睇咗過去其實25年咧回歸之後咧，有做咗21次嘅薪酬趨勢調查嘅。咁其中有4次，即係四，剩咗4年冇做到薪酬調整啦，因為03翻減薪啦，同埋之後嗰一年就個都仲係波動啦。咁其中呢21年裏面咧，係有6次咧係冇根據嗰個薪酬趨勢淨指標嘅啫。咁其中4次咧係有一個好微調啦，咁係就將嗰、那個薪酬微微地加咗 0.5% 睇嗰個淨指標上高。 咁而另外兩次就係動身啦，大家都仲記得。 冇錯，另外兩次就上年嗰兩次。 Okay. 李方聰啊，唔好意思，因為咧我哋就快要聽新聞啦，不如新聞翻嚟繼續同你傾好唔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51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28宗输入个案，再多两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超过198400人染疫，9159人死亡。衛生防護中心發現多5宗奧密克戎變異病毒 BA.2.12.1 個案，分別是3宗輸入和2宗與太古城中心3期麥當勞群組相關。 BA.2.12.1 個案累計有68宗。另外 BA.2.12.2 變異病毒新增2宗個案，患者是上個星期四由加拿大抵港的一對夫婦，本港累計有13宗 BA.2.12.2 個案。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下午開會，與會者簽署確認早前發表的調查結果，公務員低中高層的薪酬趨勢淨指標加幅介乎 2.04% 至 7.26%。 委員會主席李聯輝說，華員會未有派代表出席，對於華員會早前提出應該按通脹調整薪酬，李聯輝說自由社會容許有各自看法，政府在考慮薪酬變動的時候已經參考通脹等的因素，強調今年數據真實，亦都客觀反映市場情況，將會提交政府參考。他不預測公務員最終薪金變動幅度。李聯輝又說，每年都會檢視調查方式有沒有改善空間，以更準確反映市場狀況。阿布泰國生活百貨創辦人林景南參選2020年立法會新界東直選期間的宣傳單張、海報和橫額被指列出違反選舉條例的印刷資料。去年年中入禀高等法院申請豁免罰款或監禁等的刑罰，法庭今日頒布書面判詞指事件並非存心不良。林景南發現之後亦都迅速發聲明承認失誤，批准豁免刑罰，但是下令林景南需要向律政司支付大約25,000元仲費。法官認為不熟悉法律並非辯護理由，但是認為林景南和他的員工已經真誠盡力熟悉和遵守有關法例和指引的規定，並且已經採取迅速的補救方法，所以認為已經提供合理辯解，批准豁免刑罰。立法會的唯一非建制派新思維主席狄志遠表示，新思維就今年六四事件並沒有具體活動，在立法會亦都不會提出議員議案。狄志遠說他準備利用議員議案提出重啟政改動議，因此未能夠利用有關議案推動六四事件的關注。至於會用什麼方法表達對事件的看法，至於會用乜嘢方法去表達對事件嘅想法，佢話正在考慮。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日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有幾陣驟雨，下週初至中期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依家氣温26度，相對濕度8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和坏车事故。咁啊，太知道东去旺角方向咧，较早前近彩虹村慢线的意外仲系处理紧。而家主要咧系观塘绕道落去太知道东的支路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就系太知道东去旺角方向近彩虹村的慢线有意外，龙尾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 另外在公主道洪隧方向近住君怡峰的快线，因为有坏车，一带的交通比较繁忙，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就是公主道洪隧方向近君怡峰快线有坏车。跟进翻电车的消息，因为路轨维修的关系，而家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南康街的电车通行线，以及是由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的西行线服务都是暂停。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出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温子劳街。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交通繁忙，龙尾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近企业村一段来回方向车多繁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路街。另外，在广东道和柯士甸道交界一带的交通来家都是比较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就排到果栏。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翠林村，屯門黃珠路隔音屏去龍門居，沙頭角公路街景花園去沙頭角，同埋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龍。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我係葉柏強醫生。接種新冠疫苗係避免感染後患重症同死亡嘅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一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三岁到十一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高福慧、潘永祥。 在继续节目之前，先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天水围天华村的华瑞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地落楼检测。我们刚才是跟高级公务员协会的主席李方聪谈论，请回李方聪出来先。你好。 系你好，主持人 系李方聪啊！你头先咧就即系补充到关于你对于机制方面嘅观察同埋一啲重点啦。咁啊，但系你仲未答我。咁对于高级公务员嗰、那个那个薪酬调查嘅净指标咧，今年系被指咧系比较高一啲。你会认为即系喺个加薪啊，或者喺个薪酬调整上面应该点考虑咧？ 系啦，我想重申一次咧，就系嗰个薪酬趋势调查咧，系讲紧一个去年一个有百几间公司十几万个雇员里边一个嘅真实数据啦。咁我觉得就因为可能系第五波疫情咧，就主持咗个升势。咁一般嚟讲，高层嘅雇员咧，那个反应都系大嘅。我哋见翻以前嘅历史都系加就加最快，就减就减最大嗰啲嚟嘅。咁但系呢个都系一个现象啦。咁我觉得我哋喺去睇个薪酬调整嘅时候咧，其实政府就要去参考翻嗰个数据啦，同埋其他嗰五大因素啦。咁我觉得另一方面就系、是，其实喺过去咁多年咧，都尽量跟嗰个薪酬趋势成指标嘅，因为喺上个礼拜啊。主席李明輝都提過咧，我哋其實一路工會都提到話，嗰個薪酬趨勢調查咧會有個滯後性喺度嘅，即係可能係出現嘅時候咧，喺好景嘅時候就見到我哋減人好似加得唔多啦，好似頂住船，或者喺個跌緊嘅時候咧，見到好似點解上年加咧，咁呢個係一個市民嘅錯覺。咁我覺得我哋作為工會咧，都唔單係為著公務員裏面謀福利嘅，其實都係同緊整個嘅香港嘅去睇嘅。咁如果既然舊年嗰個係有增幅嘅話咧，其實我哋都應該覺得政府要按翻嗰個機制去做一個嘅調整咯。咁不過我哋都要睇咧，重新就係、是、話，當我哋睇完呢個報告嘅時候咧，我哋的而且確咧係喺嗰個私人市場裏邊咧喺。 高層嗰個息位嘅加幅係比較大嘅，咁我反而覺得政府係咪應該要去研究下嗰個現象係乜咧？代表緊啲乜咧？係咪會唔會係一啲嘅公司喺高層裏邊佢需要挽留人才咧？係咪而家嗰個即係人才流失得比較多咧？又或者會唔會某一啲嘅行業或者某一啲嘅工種係因為佢嗰個抗疫嘅措施做得好而嗰個薪酬調整得快咧？咁我反而覺得係。即除了從僱員的角度看，其實應該都要從整體香港的角度看。另外我們都看到，如果那個政府不是跟著薪酬趨勢調查機制來講，其實下年如果香港的經濟繼續沒有起色的話，基本上下年的數應該就會很差的。所以我們調回轉來想，就會不會在新任的特首開始咧，其實真係要研究下，其實點樣去盡快將個經濟復甦咧？咁其實上年係一路升緊嘅，只不過第五波咧就停咗啫嘛。咁如果我哋而家經濟被開關啊，或者經濟復甦咧，嗰、那個我哋相信嗰個經濟嘅回彈亦都會好快啦。咁係啦， 李方聰啊，即係而家有好多人個睇法就話啊個觀感，即 係話 明明係。即係出邊個市場點會加到七點幾個 percent 㗎？咁樣即係個觀感咁樣。咁但係會唔會有一個危險咧？如果你講一個觀感咧，因為嗱，即係公務員嘅工種都好多嘅。比如話，即係如果你係高級公務員咁樣，主要就係一個我哋所謂嘅 NPS 34或者以上嘅。咁呢啲主要就係啲專業嘅級別啊，或者啲政務官啊咁樣。咁而當中嗱，專業級別咧有好多種喎，雖然係統一薪酬啦，基本上 冇錯。 咁但係有啲工種，比如話醫生，比如話衛生署一啲兒科醫生咁樣，或者同一啲防疫一啲好厭惡性嘅工作，佢都係公務員嚟噶嘛。係。咁好多時候我哋嘅觀感就話啊，依啲咁嘅職係其實唔好話加7% 啦，你就算加10% 都係少啦咁樣。咁所以如果你話用觀感或者去即係研究下，應該係跟而家嗰個薪酬趨勢研究個指標係加抑或減，咁嘅時候會唔會又會引申到咧？用呢個觀感去再睇下我哋公務員體系裏邊啊咁多種工種，邊啲工種社會嘅觀感咧覺得佢應該唔止跟個薪酬趨勢添，仲要加多啲俾佢添，邊啲咧？就跟個薪酬趨勢咧都差唔多啦，邊啲係要減啦咁樣，咁嘅時候會唔會即係變咗有啲混亂咧嚇？ 係冇錯，我非常同意阿主持人你提嘅，因為我哋覺得咧嗰、那個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一個感官嘅問題咯。咁其實嗰、那個我哋一路以嚟嗰回歸以後啦，包括埋其實由1983年開始有呢個薪酬趨勢調查，而政府係根據嗰個調查做。調整嘅，咁所以我哋反而係應該參考多嘅數據啦。咁頭先提到就係嗰個調查，其實係講緊過往一年啊嘛。咁只不過喺個感官上，大家好似覺得同嗰個市場唔係好對啦。咁反而我哋就睇見就其實我哋如果喺呢個調查頭先提到咧，我哋希望揾一個良好穩健公司，而有一個長遠嘅話咧，其實我哋主要就是希望吸納同埋去挽留一啲人才啊嘛。咁所以我哋希望個經濟係比較穩定嘅。咁亦都你啲頭先提過咧，嗰、那個公務員編制其實都龐大啦，咁好多類型嘅工作啦，咁或者你可能會覺得醫生啊、醫護啊係好重要啦。咁但係其實即係我哋入政府嘅時候咧，我哋都知道第一個污咧就係其實。政府工嘅意思就係冇人肯做、冇人想做或者冇人敢做嘅嘢，就係揾政府做噶嘛。咁即係可能好多時咧，其實好多人冇事發生嘅咧，其實就因為政府已經做咗咁事。所以其實好多公務員做緊一啲嘢咧，係未必大家知道嘅。只不過可能喺個疫情上高咧，就某一啲嘅職位可能明顯一啲啦。咁但係有啲職位可能係可能好卑微或者好普通、好隱藏嘅工作，其實都係做緊。大量工作噶嘛，咁所以我哋又覺得，如果咁龐大嘅編制底下咧，又唔應該太過細分每一個嘅薪酬咯。咁所以因此，其實呢、這個薪酬趨勢機制咧，都係喺幾十年裏邊傾嘅。咁而我哋其實每一年咧都傾好多次，每一年係咪需要調整？咁我哋都留意到咧，其實而家個市場都變化大咧，咁我哋都喺個希望薪酬趨勢。調查或者嗰個調整上高咧，都不斷係更新啦。咁尤其是而家我哋睇到市場咧，頭先你提就話，其實都變動嘅。雖然話有人可能係年頭俾人炒啫，但係可能佢年尾已經轉咗兩次工啊，或者加咗3次人工。咁其實呢啲我哋唔係想 capture 呢啲數，或者我唔係想追蹤啲數，我希望一個比較 公務員能夠一個比較穩定，而係同個市場係大致相若嘅一個嘅數據去做。因此，我哋覺得嗰個根據薪酬調查而去做嘅比較最比較客觀啊。咁當然有啲嘅其他因素都係需要考慮。咁、 okay. 我諗係一籃子要考慮咯。 嗯， 好啊，唔該曬啊，李方聰先同你傾到呢度。 好啊，拜拜好 ，OK， 唔該，拜拜。 李方聪是高级公务员协会的主席。刚才李方聪提到，其实讲薪酬趋势调查是一回事，薪酬调整是一回事，因为还要考虑其他六大因素。这六大因素还包括是香港的经济状况、政府的财政状况、生活费用的变动、职方的要求和公务员的士气。大家听完公务员团体的看法之后，你们又怎么看呢？欢迎打电话来1872311。现在这个时间潘永祥，我们听一听听众严女士的电话先。严女士你好， 主持你好，我想讲下咧，即系本身啊，高级公务员同埋中级公务员咧，本身人工都好高噶，咁啊冇理由仲加咁鬼多人工俾佢噶嘛，系咪啊？仲有啊，而家个社会又唔系咁好，系咪啊？所以我觉得嚟讲咧，即系话斋，你对于仲有一个问题就系话，即系变咗嗰啲经济咧，即系贫而更加贫，富而更加富，啲高级嘅咧就更加富贵。啲低級嘅更加生活冇咁好，同埋啲中級又係啦。即係我覺得嚟講咧，而家個社會唔係咁好，根本上咧就唔應該加咁多人工。 嗯， 好多人都失業啊，係咪啊？即係我想講就咁多啦。 好啊， 即係唔應該加咁多啦嚇。唔該曬你嚇。 好啊，多謝嚴女士嘅意見啦。咁啊，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啦。先休息一陣啊，轉頭翻嚟咧繼續同大家傾呢個話題。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天我们继续讲英文的所谓连音，怎么可以将一些音在我们讲话的时候连在一起，令到听下去更加自然的。今天的一个练习句子呢，就是呢，我哋不如讲一讲关于 Amanda 嘅呢件事啊，咁样我哋英文就 Let's talk about Amanda。Let's talk about Amanda。听一次 ，Let's talk about Amanda。大家谂一谂 ，Let's talk about Amanda。我哋中间点样可以连埋连得自然啲咧 ？Let's talk 同 about 中间 ，talk 系 K 音尾 ，about 系 A 开头 ，A 嗰个咁我哋 K 音同埋 A 音咧，自然都会连埋一齐嘅。记住我哋连嘅时候咧，有一样要留意，唔好连得太大声。我哋唔使读成 about 咁夸张嘅，系好自然地 talk about talk talk talk talk about talk about talk about 咁就可以啦。OK， 而 about 字尾咧，亦都有个 T 音，咁所以咧呢个 T 音咧，亦都会连埋落去后面 Amanda 嗰个咁咧就會變成咧係 talk about Amanda。Let's talk about Amanda。嗱，嚟一次慢嘅，大家一齊練習。Let's talk about Amanda。Let's talk about Amanda。Let's talk about Amanda。Let's talk about Amanda。Okay， 快嘅。Let's talk about Amanda。Let's talk about Amanda。Okay， 今日講到呢度 ，bye bye。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啊，傾緊嘅咧就係公務員團體咧，今日係確認咗薪酬趨勢調查結果，稍後咧佢哋就會向政府提交報告啦，並且咧係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咧係拍板決定咧公務員薪酬嚟緊係會點樣調整嘅。大家各位聽眾有啲咩意見咧？歡迎你哋打電話嚟，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潘永祥呢個時候咧，我哋請嚟第二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電話旁邊咧有新聞黨主席、立法會 議員葉劉淑儀在度。葉太你好， 係葉太你好， 你好你好。 葉太啊，頭先我哋咧同即係高級公務員協會嘅代表咧，佢哋傾完之後咧，就覺得咧係即係好重視機制嗰個重要性，咁咧就認為公務員加薪咧有一套機制啦，我哋咧應該要尊重機制嘅延續性啦，咁就覺得咧即係政府都應該參考翻咧今次高層公務員嗰個建議加薪幅度雖然比較大一啲，但咧都應該要參考。你自己又點睇啊？ 素來個機制咧就係參考六個因素嘅，包括呢個薪酬調查嘅淨指標啦，咁仲有就係社會經濟狀況啦、政府財政負擔能力、生活指數嘅升幅升降啦嚇。公務員士氣同埋職方嘅訴求嘅，呢個唔係純粹考慮淨指標嘅，個機制素來都係咁嘅，而且亦都過去兩年咧係政府冇跟嘅淨指標嚟加薪或者減薪嘅。2020至21年咧，其實淨指標有微升嘅，但政府咧就將佢凍薪，而舊年咧就微跌嘅，政府亦都係將佢凍薪，所以咧就可以參考，但唔一定係硬性咁跟嘅。 你剛才就提到話，即係公務員已經動身兩年啦。我見到亦都有公務員團體提出咧，就係其實我哋期間咧都面對咗咧一定程度嘅通脹嘅。譬如參考翻政府統計處嘅數據，2019年三月咧個 CPI 係98.4啦，22年嘅三月咧係103.3，升幅咧都係有4.98%。就話咧，如果今次都冇得加嘅話咧，就變咗咧佢哋嘅人工咧係追唔上通脹啦。你又點睇呢一個講法咧？ 我個人認為咧，係跟通脹調整咧，當然要睇下跟邊個指數啦嚇，正所謂甲類、乙類定係丙類啦，係嘛？係合理嘅，因為你無論睇下立法會議員每年係自動跟通脹調整嘅，政治任命官員最近亦都係通知知會咗我哋政府會跟通脹調整嘅。好多公共服務都係要求跟通脹調整，亦都好多政府嘅津貼補貼咧都有個指數經常調整，所以我覺得咧跟通脹調整係合理嘅，我個人認為。 係阿葉太啊，即係冇錯，即係跟通脹咧，即係都係一個其中一個睇落都好合理嘅因素咁樣。咁我以我所知咧，即係好似譬如公務員咧去退休咧，咁佢嗰個退休金咧。就係都係用呢個機制嘅，即係唔係跟即係市場嗰個薪金加幅，而係跟嗰個綜合指數嗰個通脹啦。咁個目的咧就希望咧，即係你退休嗰陣時候當然有筆退休金啦。咁希望咧你每年都唔會因為個通脹而你到你個購買力咧就係降咗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個僱員嗰個加薪咧，咁的確個我哋就希望咧，即係無論你公務員或者係私人嘅僱員都好啦。希望大家嗰個加薪幅度咧都係相若，咁當然有其他因素考慮啦，即係話唔想睇到就話啊，我入咗去公務員，我由私人公司入咗公務員嘅體系，咁私人公司嗰度，比如話加5%，我個通脹即係加2%，我得2%，又或者調翻轉啊，因為私人嗰個僱員裏邊咧，即係整體嚟講咧個加幅只係得1%，甚至可能動薪，但係通脹可能去到2-3%，咁變咗。大家都係一個僱員喺整體嘅市場裏面啊，我加薪又會高過私人公司咯咁樣。咁所以會唔會即係如果咁嘅情況，即係跟通脹咧，就變咗我出現一個現象咧，就話咧私人公司加得多嗰時咧，公務員可能加得少，或者調翻轉咁嘅時候，變咗唔係同私人公司個加幅嗰個即係薪酬，即係希望盡量睇齊咧，咁會唔會有呢個不良嘅嗰個情況出現咧嚇？ 你知呢個薪酬調查？个薪酬趋势调查咧，都系分高层啦、中层同埋基层嘅。不同嘅嘅职级咧吓，都系有不同嘅加薪幅度建议嘅幅度嘅。调查个幅度，譬如你话基层就系2.04啦，高层就7.26啦。咁呢啲结果可能未反映第五波啦。而旧年你知道有啲企业系好好生意嘅吓。而佢哋嘅高層咧係有花紅啦，甚至可能因為有啲高層係離港離職啦，咁啊要特別加薪俾佢哋啦。咁所以根本個薪酬調查咧都係顧及不同職級嘅公務員嘅人員咧有不同嘅加幅嘅，唔係一個單一嘅加幅嘅啊。咁就 政府咧就都会考虑呢一个因素啦，但系只系一篮子六大因素其中之一嘅啫，系嘛？ 嗯，你头先咧都提到即系影响今次薪酬趋势调查结果嘅一啲因素啦。我见到咧近排社会都多咗啲讨论咧，就系其实系咪有必要去检讨现时嘅调查方法系咪过时或者偏颇，以至到未能反映真实嘅现象。所以每一年即系个结果出到嚟，即系公众都会有一啲嘅反应，就系啊，点解会加得咁多？或者公务员团体喺即系好好景嘅时候就话啊，点解我哋加得咁少咁？嗰个调查方法系咪有必要？检讨 咧，呢个方法系采纳咗好多年噶啦。咁啊，政府因为系一个非常庞大嘅机构啦，有19万公务员啦。咁所以佢参考嘅机构咧都系比较大嘅机构嚟嘅，素来都系咁样嘅吓。咁就当然过往职方都有话就系唔应该用净指标啦，即系唔应该扣咗佢哋。嗰、那個每年 增薪點 調整嗰個增薪點啦，咁素來都有爭議嘅。咁當然係未來可以檢討下啦，特別係譬如話花紅係點樣計咧，咁呢啲將來可以檢討下嘅。 另一個我見啲人會提出嘅咧，就係因為今次即係佢哋係調查咧一年嚟薪酬個變化，咁有啲人就認為咧反映唔到，譬如啲人放無薪假，或者甚至係嗰間公司都即係倒閉咗啦，咁嗰個工人又有薪變無薪嘅情況，呢啲又可以點樣樣喺個調查邊反映咧？ 因为那个调查对象咧，那百几个机构咧，因为政府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它的参考对象咧都是大机构，大部分是大机构，所以就它不会涵盖咗你讲嗰啲系倒闭咗啊、雇炒啊、好多人要放无薪假，可能是不涵盖呢些情况。 咁你认为如果我哋真係有必要去检讨呢个方法嘅时候，应唔应该去涵盖呢个情况，抑或係考虑到嗰、那个即係公务员体系嘅独特性嘅时候，呢一啲唔应该係喺个薪酬调查趋势入面係考虑到呢？ 你知道呢，其实香港过往呢直至到2019年嘅事件同埋呢个新冠疫情呢，香港素来呢係劳工短缺嘅，係加人工多过减人工嘅。就争议就是加几多嘅啫，即系增薪点点样计嘅啫。呢种咁嘅话，咁高嘅失业率同埋咁多嘅就业不足咧，甚至要放无薪假，系呢两年特别系新冠疫情，因为有咁多社区隔离措施先至发生嘅啫，所以就唔系一个恒常要考虑嘅因素。做薪酬调整咧就唔会恒常，呢个比较罕见嘅。咁所以就唔一定要考慮呢因素啦。相反就行會最終拍板嘅時候咧，一男子決定嘅時候就要考慮整體社會經濟狀況啦。你考慮經濟狀況，你咪考慮到失業率咁高喎，5.4%喎，好多人就業不足喎，放無薪假喎。政府原來個財政能唔能夠負擔咧咁大嘅赤字？公務員士氣要點兼顧咧？嗰、那個通脹率要點樣去要顧及咧？咁係一籃子考慮咯。我覺得咁樣考慮係比較適合係做薪酬趨勢調查嗰陣時候咧，去考慮一啲比較獨特罕有嘅情況咯。 但係阿葉太啊，嗱，當然啦，如果我哋話過往就話即係低層嗰啲，不如跟中層啦，因為低層嗰啲係低啲。又或者甚至乎可能高層啲會唔會跟佢中層啦，因為減少啦咁樣。咁呢個就可能容易啲。但如果你话啊个别去话啊减一个 percent 啊，定系减几多咧？咁又会唔会有啲困难咧？因为毕竟即系公务员好多种唔同嘅行业，比如话头先就话医生嗰啲，其实你减加七个 percent 都可能好少嘅。咁再话去谂下边啲系加一两个 percent， 边啲加多啲，会唔会个困难就大好多咧？ 唔好意思，时间可能唔系好多，剩翻半分钟左右。 过都好多呢啲争议嘅，虽然话基层公务员你加佢2-3% 作为钱嚟讲都系好少，但对政府嚟讲，整体嘅财政负担就大，因为基层公务员人数多嘛，所以过往都系有讨论，但就好少话行会会随意咁样话我唔跟薪酬调查，我基层嘅加多2%啦，高层嘅减几多，好少咁样 嘅。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叶太，同你倾到呢度。叶刘淑仪咧系立法会议员同埋新闻党主席嚟嘅。我哋嘅讨论咧嚟到呢一度先，跟住咧要听交通消息啦。 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提提大家电车嘅事故，因为路轨维修嘅关系咧，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南康街嘅电车东行线，以及喺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西行线服务仍然都系暂停。跟进翻意外咧，较早前喺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彩虹村慢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至于喺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君怡峰快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车龙嘅大消散。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西行到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六四加元1.285，人民币6.68，英镑兑美元1.249，欧元兑美元1.067，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646。港金报17,400元，比上日收市无起跌。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855.1美元，港汇指数99，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坏车啦，就喺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仁爱堂中线有坏车，车龙排到去哈罗国际学校。就系、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仁爱堂，因为有坏车阻路，中线封闭咗，车龙已经排到去哈罗国际学校。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咧就塞到去龙门居。提一提大家，喺港岛嗰边，因为电车路轨紧急维修，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南康街嘅东行线，同埋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西行线，暂时系停止服务噶。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喺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私隧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德福花园，伟业街近常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去翠屏南村了。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这一段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提一提大家，元朗安乐路因为有渠务急修，去水边围村方向近住横洲路的中快线封闭了，经过请小心忍让了。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翠林村，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俾更加有需要嘅人，保护我哋嘅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嘅人士，检疫期间留喺屋企，唔可以外出。要监察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遵守相关指引，直至完成检疫。 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19寻求支援。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基本法一分钟， 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公公啊，我可唔可以问你借500蚊啊？ 咦，你妈妈上星期先咗俾咗零用钱你啫噃。 我上星期行街咧，见到好多靓衫啊，一时冲动使大咗啊，唉，而家冇钱食晏啊。 喂，咁你就要学习下基本法，定明政府嘅财政预算原则啦。 吓？ 律师彭允熙， 根据基本法第107条，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财政预算是要量入为出为原则，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亦需要同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是相适应。在这个大原则下，香港政府是有调整的空间，根据香港的经济状况和社会需求决定再制定财政预算案，这个是对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很重要的。 好啦，公公帮你一次，但是你记得要量入为出啊。 收到，但是呢，你要帮我保守秘密，不要告诉妈咪听。 基本法一分钟，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潘永祥。 香港电台第一台翻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嘅时间。喺继续节目之前咧，先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沙田穗禾苑、兴宏阁同埋天水围天华村华穗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直播室入边咧，今日继续有高福慧同埋潘永祥喺度为大家主持啊。潘永祥你好， 系高福慧你好。 潘永祥喺呢一节入边咧，我哋想同各位听众咧讲下关于政府向立法会提出增加立法会扩建大楼计划的核准预算这个话题。其实呢，这个的核准预算呢，原本在去年九月的时候呢，已经是核准了，即立法会已经批了117,000多万的拨款呢，去做这个立法会的扩建大楼工程。不过呢，政府咧就啱啱咧再翻嚟立法会呢度咧，系要求啊增加3,900,000多万嘅工程拨款，令到成个计划咧系嗰个预算咧去到15,600,000万。有一啲人士就形容咧呢件事咧就唔同几年之前我哋成日听嗰啲工程超支，譬如话港珠澳大桥啊或者高铁啊嗰啲超支，因为嗰啲咧系喺承建商施工之后咧， 冇错， 先至发生一啲譬如突如其来的情况啊，或者工程的延误啊，引起的超支。今次的这个超支呢，刚才讲了去年九月批的嘛，去到现在都未够一年，政府又回来拿拨款，就是呢是在进行了公开投标之后呢，发现原来他们的报价呢全部都高过政府原本的估算和立法会预先核准了的预算费用啊。咁啊，今次要追加的拨款呢更加是高达33%添。这个情况在工程界来讲算不算是很罕见呢，潘永祥？ 当然啦，如果你是超支呢，即是要追加拨款呢，这个情况就不是罕有的。咁因为很多时呢都是因为呢即是时间性不同了啦。咁佢嗰個狀況都變咗啦。咁過往咧超標好大嘅嘅一啲數目咧，主要就因為好多時咧時間長咗。咁呢啲包括比如話有啲工程項目咧推遲咗啦，即係或者係甚至可能咧去攞撥款嗰時遲都攞唔到嚇。咁工程咧就延後咗去招標。咁亦都有啲係可能係司法覆核，包括填海啊，或者啲同保育有關嘅工程項目啊咁樣。咁呢啲一司法覆核嗰陣時候咧，就可能會去到3年啊，甚至可能5年都有嘅。咁嗰啲咧，即係大家都知啦。咁幾年嘅情況之下，咁當然嗰個工程個狀況都唔同咗啦嚇。咁但係如果你話只係一年時間都冇，即係短短幾個月咧，咁而超標咗成30%咧，的確依個罕有嘅。 咁所以因为如果你咁短时间咧，好多一啲工程嘅预算，就算不明确嘅嘢咧，相对地咧，你应该会考虑埋在内嘅，包括系咪夜间工作啊，或者究竟佢系双工啊定三工咧，其实都好多经验啊数据咧可以参考嘅。咁所以的确个如果而家招标咗招标成3.9亿咧，即系的确系少有嘅。 其实呢建筑署的署长何永贤就着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规模的超支呢，今天在立法会的公务小组委员会都有解释的。因为呢他们今天要过了公务小组委员会，接下来才再向财委会那里拿钱。我引述何永贤的解释，他就说其实呢在做这个工程估算的时候呢，政府是没有做过类似的工程，是欠缺参考。听着节目的听众可能就会觉得疑惑了，其实立法会大楼都是一些即是会议室啊，大家开会或者演讲的地方，咁点会冇参考呢？咁何永贤就提到咧，今次嘅扩建工程之所以独一无二咧，系由于三年间咧只系能够全程喺夜间嗰度工作工程，咁政府喺做估算嘅时候咧，能够引用到最类似嘅最复杂嘅工程咧，已经系一啲医院嘅扩建工程做基础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医院做扩建工程嘅时候，佢嘅服务系唔可以停噶嘛。咁佢哋就認為咧，同即係立法會咧都要係工作住嘅時間咧去做個擴建工程咧，有個可以類比之處。然後咧就再加上咧，呢啲工人咧係要喺夜間工作嘅價錢咧去做一個市場調查，就係咧用咗雙工嚟去計算。咁咧不過佢就承認咧，可能啊呢一個計法咧都唔夠貼士啊，估算咧係唔夠大膽，用咗一個比較保守嘅估算上去立法會。於是咧今次咧雖然係有4间嘅承建商去入标，但系全部都超出预算，而且超出的幅度系唔细嘅，去到62%啊！咁即使系今次咧，最终系最优胜、最低价嘅标书都比起佢哋嘅预算咧，系超出咗30%啊！潘永祥， 当然咧，这个解释咁亦都有道理啦，因为即系确确实实咧，即系过往可能冇一啲相类似嘅工程有冇比较，咁但系呢个亦都唔系完全可以接受嘅。虽然你话工程项目，未必可以相類似，咁但係畢竟啲工人嘅工資啊，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有啲參考噶嘛。比如話你話夜間工作，假期都要工作，咁我相信都唔係冇呢啲咁嘅參考數字嘅啫。比如你喺工程裏面買一啲工程界，究竟佢一般嚟講，即係如果你要夜間工作嘅或者假日工作嘅，一般嚟講，佢嘅工資係講緊2倍啊，定係3倍啊？咁如果你一啲合理嘅分析，而都係喺工程界都覺得合理嘅，我相信你拎到去財委會批嘅時候，財委會唔會覺得你哇你點解會即係咁大膽啊？即係2倍工資，我已經覺得好多咯，你仲要去到30%嘅，即係3倍咁樣，咁呢都係根據嗰啲工程裏邊一啲人力資源嗰啲工資去分析嘅啫。系嘛？咁所以如果你真系有充分嘅分析，去到財委會去解釋，咁我相信財委會都會接受噶。咁所以反而你話到今日，你就話啊，因為全部都要夜間工作、假期工作，估唔到係嗰個工資咧去到3倍，甚至可能5倍。咁呢個咧，除非又有一個合理解釋，點解當時係分析唔到咧？係咪有啲特別嘅狀況咧？係嘛？因為夜間工作其實都好普遍啫。咁所以我相信咧，如果系纯粹话估计唔到咧，我相信无论立法会啊、财务委员会啊或者公众咧，都难接受啦。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政府对于今次工程嘅开支超出预算的解释咧，就是话工程咧系独一无二，要3年间全程夜间工作啊，因而咧喺个估算上面咧就低估咗当初嘅费用啊。各位听紧节目嘅听众朋友，接唔接受呢一个解释咧？抑或系觉得呢一个即系超支33%喺短短咧唔够1年嘅时间内，已经要再问立法会去攞钱系唔能够接受咧？都欢迎你哋打电话嚟18723111，18723111，同我哋一齐倾下。 而另一個我相信咧都會公眾關注嘅潘永祥就係、是其實嗰個工程咧嚟緊要做三年噶，咁點樣喺個工程嘅項目管理上面啊，係確保唔會有第二次要再翻嚟去攞更加多嘅預算咧咁、大家想同我哋傾下呢啲話題咧，都可以打電話上嚟啊！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呢、這個時間咧，我哋請嚟一位嘉賓啊，同我哋一齊傾，就有資深測量師，本身咧係房委會投標小組嘅前主席張達棠啊，張達棠你好， 張達棠你好， 你好，係你好， 係張達棠啊，你過往咧就即係審視過好多建築項目嘅造價同埋標書啦，點睇今次啊呢一個喺咁短嘅時間內就出現一個比例係33%嘅超支咧？因為頭先潘永祥都提到，即使你話過往冇一啲類似嘅工程參考，咁但係你都可以用你專業嘅估算估到夜間工作嘅時候工人要求嘅人工係自然多噶啦，你又點睇咧？ 嗱，我就咁睇，即係講超支呢個字咧，就可能對觀眾即係哇，超支呢樣嘢真係唔可以接受啦咁樣。咁我自己睇法就係、是、你講一個價錢翻嚟，其實我聚焦喺呢、這個所謂投標嗰個過程之中啦，有冇一啲不尋常嘅嘢出現啊？如果以我喺房委會嗰啲經驗咧，我哋投標翻嚟每個月，其實我哋喺房委會每個月都批六七支標嘅。咁接受呢啲估算啊，有時估高啊，有時估低啊。咁我哋主要咧都係聚焦喺佢成個所謂投標嘅過程裏面，有冇一啲不尋常嘅，譬如話有冇啲圍標嘅動作啊？有冇一啲價錢係即係冇理由專業系列睇會爭咁遠㗎咁樣？咁之後通常有啲咁嘅分析，我哋會問啲officers 啦，我叫 officers 啦，就佢一個所謂合理嘅解釋咁樣。咁我從而接受，呢、這個又係咪一個接受解釋？咁我哋會睇呢樣嘢就緊要過喂個超支有幾多？咁其實用超支呢個字咧，你就要有一個基礎要比較先㗎嘛。咁呢個基礎就係初預算咯。係咪？咁你如果預算係唔係咁貼嘅，咁你又認為超支？其實我覺得呢個就、那個睇法就好似調轉咗。如果市場、如果市場係呢個價格咧，呢、這個就係一個 fair price 嚟㗎啦。咁你要睇翻成件事，佢當日係點樣？咁嗱，如果建築署咧，我理解呢、這個佢唔係業主嚟嘅，即係佢唔係個 end users 啊。佢係 agent 嚟，佢係一個所謂政府嘅技術部門，佢係代表嗰啲 end users 啦。咁我自己咧做好多接觸好多政府其他工程，咁往往咧就係個 end user 會提出啲要求。咁作為一個技術部門，佢有啲咩 advice 俾到個 end users 啦？譬如話呢單咁啊，立法會，咁佢有啲要求噶嘛？佢要求譬如話我要夜間工程，唔啊有對各種原因啦，都講咗，即係都討論咗好多啦。佢又唔想即係影響佢運作啊，之類，佢哋有啲要求咁樣。咁咧，你個部門就唯有係跟佢嘅要求去做嘅啫。咁今日我都有啲朋友就同我傾過，喂，可唔可以唔開夜工啊？咁樣啊？咁你一個 end users 同你講，我希望咁樣，你係咪叫一個政府部門去講？不如唔好開夜工啊，可能會貴喎。咁我諗立法會嗰啲同事就會講，你都未投標，你點知會貴啊？係嘛？即係呢個有啲困難嘅喺一個即係、就是、個工科部門咧。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去估呢個咁嘅項目，咁啊頭先主持你都講咗初開啦，咁佢哋其實建築署有啲乜嘢部，即係有啲咩工程需要咁樣開野法咧？咁佢都講咗啦，佢能夠即係所謂參考嘅就係醫院啦。咁但係醫院其實咧都唔係話完全係百分百準確嘅啊，百分百準確，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做呢單嗰啲工程咧。佢唔係一啲夜工㗎啦，但夜工有好多，其實我自己接觸，譬如話你做地鐵啦，地鐵你都冇可能做日工㗎，係咪？你要等個地鐵收咗工，夜晚即係 overnight。咁香港啲工人咧，就有一啲工人咧係專做夜工嘅。咁但呢班夜工咧，除非你話我地鐵而家冇嘢做啫，係咪？如果唔係咧，嗰班人做開地鐵，佢就會做開房委會，佢哋係做開房委會，啲工人係佢有個選擇權。好啦，咁我睇翻立法會依單嘢 one off 嘅，就冇啲真係相關嘅。做開醫院嗰啲中意做醫院，咁你又唔係做一啲夜間佢哋嗰啲 maintenance 啊嗰啲咁嘅，你係一個 new build 嚟嘅，即係一個新建嘅，即係新建工程其實日間做。 咁你夜晚做，你有好多配套嘢咧，你又要即系你又要即系物材料運輸啊，嗰啲配套嘢啊，咁你夜晚嗰啲 logistic 你又點樣搞咧？咁其實係相當複雜嘅呢個工程，我認知中，又要喺你立法會而家度要開個玻璃幕牆，即係相當複雜，那個風險其實即係唔係話一個好簡單嘅工程嚟嘅，即係我自己睇。咁你話啲工人咧，阿羅 Sir， 即係你話啲工人有冇啲 data 去咧？咁嗰啲工人頭先我解釋啦，嗰啲工人嘅 data 其實你係攞到一啲譬如話嗰啲指數啊嗰啲咁咧，其實係講一啲 average price 嗰啲。咁呢個風險咧，其實我諗佢建築署今次拿唔準咧，我覺得都唔我自己嚟講，我都唔覺得好奇怪。三公四公啊，嗱，你即係調翻轉，如果你建築署初有一個設計，你個做估算，你話我要四公五公，我諗佢一定俾人鬧。哇！你有冇估得咁離譜啊？有咩數據？其實即係事後好明調翻轉講啫。當日如果佢係講係四公，你一樣俾人鬧。哇！你哋建築署咪亂嚟㗎？你做嗰個估算做到四公五公，有咩證據 justify 你個四五公啊？一般行都是兩公嘅啫，咁樣嗱，你當日如果咁問我，我都會咁樣講嘅， 係 嘛？咁而家翻咗嚟，我覺得翻咗嚟，佢哋知道佢估算點樣啦。咁啊，正如我頭先講，你四條標翻嚟，咁啊要有啲技術評估。咁啊，當然我就唔知佢技術評估係咩啦，因為我冇參與佢裏邊啲嘢啦。咁我相信咧，佢哋建築署咁大嘅機構裏邊有啲專業人員喺度。有建築師，有測量師，咁四條標有分析過，咁佢應該係知道咧邊啲價有冇異常啦，嗰啲工人價更加點樣同佢原來估算點解爭咁遠啦，咁樣即係我相信嗰個情況就而家解釋咗點解，咁佢都講咗實際上佢都估唔到要去到三四公係咁佢哋都低估咗咁樣。 係 ，OK。 嗱，張達棠啊，我都認同你講嘅，即係其實最重要咧就話你而家依個招標依個價錢咧係咪一個市場價？即係話既然我哋有四個標書，咁有啲仲超出係六成幾添，咁而最低嗰個都三成幾，咁亦都睇下依個即係係咪合理啦？因為既然係工程。即係依個市場個價格，咁亦都冇證據話佢哋圍標啊，各方面係不合當啊，即係不正當嘅情況。咁所以變咗公眾當然係關注就話依個係咪依個費用係咪合理咧咁樣。咁但係當然啦，依個係好重要。但係問題就係好多時咧，即係嗰個估算都重要嘅，因為咧究竟無論你係一啲維修嘅項目啊。擴建啊，或者即係個新嘅工程項目咧，的確當你去申請撥款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即係財會或者一啲撥款嘅機構，佢都會考慮咧，就話依個價錢係咪合理咧咁樣，同埋佢係咪都係覺得如果你話幫我聽唔係依個價錢，我會唔會有另外一個方案咧？包括唔好咁大擴建啊，或者係嗰個選料方面，可能會唔會係？低檔次啲咁樣，嗱當然喺立法會呢個情況咧，就話就算無論你點估咧，可能我都會接受呢個方案啦。但係的確好多工程咧，其實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方案噶嘛，即係高檔低檔。咁所以如果你話最初嗰時候你一話俾我聽係講緊即係十幾億嘅，咁啊就的確個立法會考慮嘅因素又唔同噶嘛。咁所以變咗嗰個估算咧都係重要嘅，就除咗話即係而家呢個標書出嚟係咪一個市場價咧咁樣，咁所以另一個公眾或者係立法會都會諗就話係每個項目都有獨特性，咁但係究竟而家超支咗嗰部分嘅原因，如果聽即係建築署講就話因為咧係去到三倍三公四公或者五公咁樣，咁喺咁短嘅時間裏面其實。我相信即系而家喺夜间工作啊，隔日工作、假期工作咧，其实都好常嘅啫。咁其实佢有冇参考一啲数据，知道究竟而家咧系要三公咁多咧，或者五公咧？如果系如实话翻俾立法会听，咁系真系确实系三公、四公、五公，咁会唔会立法会就会都仍然系批嗰个高个数，而唔会去到今日又要追加，即系个观感会变咗觉得好似估得落差得咁紧要咧吓？ 嗱，实事求是啦，可能四样嘢系咪？我头先都讲咗，如果你做 budget 嗰时， 你都是有个有限的基础的，嗱呢啲我哋都做好多啦。 冇错， 你系喺嗰个时候你个设计你啲嘢咁样，你有啲基础去做一个估算。 嗯， 你当日如果建筑处同立法会讲，嗱你呢个 project 咧，我要五公嘅，我谂佢一定俾人闹到咧， 当然当然 一样噶啦。咁啊，哇！我即系点可能咁贵啊？你哋有咩做？佢有一般得两公嘅啫，咁样。咁所以佢哋都系冇办法系讲一个，即系佢哋认为嘅市场，佢哋即系认为咁样去估。啊，你就算俾我估，我都系咁样估两公嘅，我都唔会话开始就话俾个 client 听。喂，立法会你哋可能要四公嘅喎，咁你要改职啦。 如果你问我，我都唔会，我都觉得两公已经够啦。 唔系咯，即系两公，即系一般你喺个估算嗰时，佢即系我哋要睇佢哋嗰啲估算合。在當時的情況咁啊環境之下合唔合理啦？咁佢已經講咗俾你聽點解啦，係咪？佢話我就係估兩公，咁我冇，因為好似你頭先話齋，喺佢哋當日估你預算嗰時咧，佢係冇其他數據係去支持到佢夠膽講話要四公噶嘛，係嘛？調翻轉你話我喺財委會，我問你喂點解四公啊？喂立上啲錢嚟嘅，你哋有咩證據啊？都唔會講嘅，係咪？ 明白， 即更加唔會啩。同立法會講一個 user， 喂，你哋咁樣起法咧，就哇好多億嘅喎，我諗你唔話即係唔好話建築署啊，我哋房委會啊都唔會啊，都會俾人哋質詢到即係不掉噶啦，係咪？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先啊，張達堂，因為咧我哋好快咧就要聽新聞啦，或者先同你傾到呢度，多謝你， okay， 拜拜。 好啦， 唔 該曬。 張達堂咧係資深嘅測量師嚟嘅，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 大廈令佢要向律政司支付約25,000元仲費，法官認為不熟悉法律並非辯護理由，但認為林景南同佢嘅員工已真誠盡力熟悉同遵守有關法例同指引嘅規定，並已採取迅速嘅補救方法，所以認為已提供合理辯解，批准豁免刑罰。天氣方面。广阔的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仁爱堂中线嘅坏车拖走咗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而家排到去扫管笏。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只是在湾仔运动场。不过三四线去北角和跑马地稍为多车一些，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告示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接近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东行过去九龙的龙尾啦，排到去北角警署对开，九龙入口呢一边龙尾就排到去接近启田道回旋处。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新华十道上桥位，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落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在尖沙咀佐敦一带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挤塞，龙尾去到加连威路道。梳士巴利道右转九龙公园径挤塞，龙尾去到香格里拉酒店。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柯士甸站一带是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连翔道过了佐敦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多车，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大河道多车繁忙，龙尾排到去永德利广场。提一提大家啦，喺港岛方面，电车因为要紧急维修路轨，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南康街嘅东行线，同埋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西行线，而家系暂停服务噶。要搭电车嘅朋友要注意啦。 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高糖的饮食会影响肾脏健康，少盐少糖的饮食才是健康之选。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透过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以透过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已经在一月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1号至2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小一注册证附上的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3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潘永祥。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紧嘅咧就系政府向立法会咧要求增加立法会扩建大楼计划嘅核准预算啦，咁啊要求追加嘅部分咧系3亿9000多万，比起原本嘅预算嚟讲咧系而家新嘅预算咧系高咗33%啊。潘永祥，我哋头先咧就同过张达堂啊呢一位过往咧都喺房委会睇好多标书嘅测量师， 资深嘅测量师啊， 系啦，倾啦，咁佢就为即系建筑署咧作为一个即系专业部门，点解唔能够作一个好精確的估算咧，做了一些辯解啦。咁其實咧，今日喺立法會之上咧，有好多議員咧都關注到現行嘅投標制度，其實有冇可以改善嘅空間咧？譬如我留意到有議員咧就提出，日後啊，如果政府再要做一啲咧冇類似參考工程嘅計劃嘅話，係唔係可以先做咗個招標先？我哋睇咗個市場價格啦，先至問立法會去攞個撥款。就可以避免出现一个所谓估算同个实际市场的价格出现一个好不贴士的情况，避免超支的出现。你自己作为这方面的专业人士，你怎么看这些建议？ 咁当然就视乎究竟那个程序拨款是怎样啦。我们现在一般来讲，当然你有个工程项目，咁要在个公务小组委员会通过啦，跟住审视那个财政啦，那个标书啦，个工程咧嘅费用咧，跟住再财委会啦。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啊未有呢啲咁嘅批准，你就已经去招标啦。咁但系又有另一个问题啦，因为你一个工程项目其实好复杂噶嘛，亦都好多唔同嘅即系方案噶嘛。如果你工程系贵啲，咁嘅时候估算嘅时候咁贵，咁可能会唔会采用另一种方案咧？咁样咁，所以如果你未有呢啲咁嘅批准，未有考虑唔同嘅方案，你數直接去招標嘅時候，咁即是話係咪即是話嗰啲標書翻咗嚟嘅時候，你同嗰啲即係落標者話嗱，我而家未必接受你標書噶嗱，總管當然而家啲都係未必一定接受嘅。咁但係如果你仲要去到話我哋呢個項目未必會批准噶， 未必攞到錢， 係攞到錢噶，甚至可能係咪呢一種項目呢一個方案都未知噶，可能去到。即係公務小組嗰陣時，佢話可唔可以有另外一個方案咧？啊，咁嘅時候，我相信咧，即係投標人士咧就會即係未必咁積極去落標啦。 其实咧，除咗我哋头先讨论嘅估算问题之外咧，今日喺立法会会议之上咧，亦都有好多议员咧提出一啲所谓补救方案啦，或者压缩开支嘅方案啦，例如系再招标又可唔可行咧？或者啊，而家话人工贵啊嘛，我哋引入外劳又可唔可行咧？甚至系譬如延长工期，或者啊，我哋唔好叫啲工人一定夜晚开工啦，我哋开会咧带啲抗噪音嘅耳筒，等佢哋招。都做都可以开下工，又系咪可行咧？咁见到大家都出尽方法喎。 嗱，当然啦，即系你讲话，即系咪可以再招标咧？咁样系可以嘅。咁当然又要考虑几个问题出现啦。嗱，依个即系招标系咪单一招，即系要系一个投标者咧？你咪觉得系啦？系咪你觉得佢不合理咧？咁样嗱，如果你既然有个四个投标者，而你呢啲都系具规模嘅一啲建筑商嚟嘅。咁嘅時候，即是話反映出個市場 都是接受这一个标价啦。甚至乎我们听到的话呢，有些高度去呢六成几都有的。 嗯。 好啦，如果你再招标，你南保呢而家最低标嗰个会睇住，哇，原来最高都超标六成几，会唔会我会去上调到四成几呢？ 嗱， 嗰阵时真係得不偿失㗎喎， 未必平咗，可能仲贵。 係啊，仲可能贵，因为你而家已经知道晒嗰啲标书，总管唔系每个标书嘅价目你知，但系你约摸嘅情况你知道咗啦嘛。咁所以变咗再招标呢未必一定会平咗嘅。咁同埋呢亦都时间性啦，係咪，即係如果你再迟啲嘅，咁除非你有即係信心，亦都分析过点解咁高嗰个造价，你有信心迟啲呢，係咪因为嗰啲材料会平啲呢，嗰个人工会回落呢。如果你不是有这些这嘅掌握这些这信心，而你贸然去再招标呢，其实我就觉得不是那么建议这做了。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听紧节目的听众朋友，对于政府在不够一年的时间里面就要再向立法会申请追加这个拨款的预算去完成立法会扩建大楼的工程，你们有什么看法呢，都可以打来跟我们谈谈。这个时候我们请来另一位嘉宾一起谈了，潘永祥，有立法会公务小组委员会的委员陈学峰。陈学峰你好。 陈学峰你好。 你好，两位好。 陈学峰，今天你都在会议上面质询了建筑署的估算为什么不能够去贴市，听了他们的解释说没有类似的工程去参考，亦都在个估算上面一开始就不敢那么大胆，用了一个比较保守的估算上去立法会那里拿钱，你接不接受他们的解释呢？ 你问我，我自己就不是很接受的，因为估算不应该是一个就是大不大胆的问题，估算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是一个数据的问题。那你作为建筑署呢，其实你应该是要做任何的估算的时候呢，你都应该要掌握一个市场的一个脉搏。当然我理解可能冇呢一类同类嘅工程咁大规模嘅要长时间夜工嘅工作，但係唔代表你唔能够掌握。我自己认为建筑署嘅同事即係除咗听一啲顾问公司嘅报告之外，其实应该都要做多啲嘅市场搜集，譬如话去多啲唔同嘅公司去掌握一下，喂，如果呢段时间嘅市场要开夜工係几多人工啊？请唔请到人啊？会有咩问题啊？你先能够开一个比较贴近嘅市价。因为呢我哋今日我自己个人最关注嘅问题就係佢而家嘅超即係叫做超额呢，唔係喺个预备金。过往我哋睇返佢11亿个预算嗰陣时呢，佢大概有一成到呢係作为一个即係后备金嘅。咁呢个后备金通常工程嚟讲呢都係预一个即係应急啦，可能甚至乎呢可能有一啲即係通胀啊等等嘅问题嘅，估计係能够解决得到成个工程嗰个开支嘅问题。咁但係你今次嘅超额呢係三成喎，三成讲得即係浅白啲，三层里面有一层係超咗支数。咁呢个我觉得係即係市民会觉得嘩点解争咁远嘅呢，呢个我认为呢係嗰个估算嗰个差距咧太大太大，去到大家都比较难去接受嘅一个情况咯。 嗯， 陈学峰啊，咁就我都认同嘅，即系咁短时间，即系就已经超支咁多，即系会唔会系个估算嘅问题咧？咁样，咁我睇翻咧，建筑署亦都话咧，其实都系保守啦。如果你去到话即系夜间工作咧，就要三工四工，咁可能立法会咧就即系觉得你系咪即系傻噶咁样，即系点会？即係當係三公至五公咧咁樣，咁似乎會唔會而家嗰個焦點咧就話咧，你頭先都講過好，我都認同就係你有冇掌握個市場脈搏，即係你有冇問過究竟市場如果係夜間工作係咪，如果係兩公嘅係咪不合理咧？應該其實係人都知道係三公啦，一話佢其實真係有做一個市場調查，佢亦都問過一啲即係工程界。亦都好似你咁样确实实去睇下个市场脉搏系点嘅，不过确实得出嚟个资料系两公咧系一个合理嘅。咁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变咗会唔会个睇法唔同咧？即系话真系有做过调查，有市场脉搏去了解过，只不过当刻佢真系俾到个答案就系两公。咁就住你哋而家喺财委会里边知唔知？其实系前者后者，即系话佢系冇做到一个市场去调查。所以咧得出一个两公， 咁低嘅不合理。 今日喺公务小组有冇呢一个讨论咧？ 其实呢你听返处长嘅讲法呢，我嘅掌握呢当然冇好冇咁具体去讲、但係呢佢话佢个估算係唔够大胆。唔够大胆嘅意思即係我諗做工程嘅朋友都知呀、大唔大胆个估算呢实际上即係根本就冇底啦。 冇错。 你有底嘅话你就唔会去用大唔大胆呢个字去做一个评估㗎啦嘛。你就会同我哋好清楚讲我哋掌握当时嘅数据系咁多。咁但系呢段时间可能因为疫情嘅关系因为乜嘢嘅关系导致到我哋而家嘅估算呢系有差距。嗱呢个我认为咁嘅答法先至系一个比较接近市场嘅答法啦嘛。而唔系我嘅估算唔够大胆嘛。唔够大胆即系话其实讲得难听啲你系我作得唔够大啫，我作得大啲，咁咪可以过到关咯。嗱，呢个讲法咧，我觉得作为一个工程部门唔合理嘅咁嘅讲法，系唔冇说服力嘅，因为你冇数据啊嘛，你冇做过调查啊嘛。工程唔系靠估噶嘛，工程系靠数据噶嘛，系咪 ？OK， 陈学峰啊，我留意到咧，今日议员喺会议上面另一个关注焦点咧，就系可唔可以加入一个封顶条款啊？因为咧，市民都会担心啦，这个工程进行嘅三年期间会唔会有第二次再翻嚟去攞拨款咁样样？到底喺日后工程嗰个监督上面，点样可以确保唔会再超支咧？这个问题上面，政府俾唔俾到满意嘅答复你哋咧？ 嗱，我今日自己都亲自问过呢个问题。就是说你政府能不能够确保第不会再来立法会拿钱呢、因为其实我们都很担心的。处长的讲法呢就说即他按现在的情况的评估呢是觉得是完全能够解决得到不会需要再回来再拿的。那这个是他的今天在会上的答复来的。 另外我又见到呢你有啲同事呢都提出一啲创意嘅方法去压缩开支，睇下可唔可以令到个工程呢冇咁使得咁多钱，譬如工联会嘅议员就话我唔介意开会嘅时候呢就嘈啲㗎，就加多啲呢你哋日间可以做工程嘅时间啦。亦都有譬如资讯科技界嘅邱达根源呢就话我哋立法会可以用一啲抗噪音嘅耳筒嚟开会，咁你哋日间都可以做工程啦。咁其实呢一类型去壓縮開支的方案，仲有冇得去請政府去同啲工程公司去微調再去諗咧？ 我覺得完全有空間嘅，咁但係即係你問我呢一類嘅即係壓縮咧，能夠壓縮到幾多咧？我唔敢講，但係我覺得要盡做。點解咁講咧？因為我哋每使一分錢咧，都係公帑嚟嘅，市民都係監督住我哋嘅工作嘅情況嘅，所以縱使壓縮的空間不多，但我覺得都要做的。 陳學峰啊，我都有疑問呢，就是當然你現在說壓縮的空間是有啊，但是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招了標了嘛，即是如果你說在估算那方面的時候，如果一開始就說我要十幾億的原因，就是因為夜間工作，那可能你就會想想有沒有壓縮的方法啦，在個招標的條款上可以令到他們可以日間工作啦。但是如果你在这一刻已经标书已经回来，如果你要改那些条款，会不会有些困难呢？即甚至乎可能去到呢要重新招标。那当你重新招标的时候，会不会整体的工程延误呢？还有大家都见到就个工程最高那个都去到超过 60%， 那会不会反而呢新的标书更贵了呢？ 因为呢今日我哋都问过处长佢嘅答复呢，就话因为呢个係 design and build 嘅。咁係所以呢每一个就算今次入标嗰四间公司，可能佢嘅建造嘅方式方法呢都係有相当大程度嘅差异嘅。咁所以如果我哋係决定咗用而家即係处方走嚟攞钱嗰个方案嘅话呢，我相信喺向下调呢你其他幾間公司如果個價錢相差太遠嘅話咧，我覺得再向下壓嘅空間亦都唔大。同埋老實講，你問我自己咧，我認為真係能夠向下調嘅空間咧唔大，反而咧就點樣去減低佢再超支嘅情況嘅啫。其實而家所有嘅壓縮嘅行為咧，我自己覺得最後就係變成咗一個減低佢超支嘅一個行動咯。因為事實上你留意到咧，今次佢將嗰個撥款咧，雖然新增咗3億幾。但是其實佢反而咧係將嗰個後備金額咧壓縮咗，去到5000萬松啲嘅啫。咁其實我自己認為嗰個後備金咧係可能未必夠嘅。 未必夠嘅，因為你大家如果做工程都知，其實可能有啲突發嘅，突然間爆水喉啊，甚至乎突然間咧又打風啊、落雨啊咁樣，會有一定嘅影響。咁所以咧，我覺得壓縮咗嘅金錢咧，其實都係擺翻喺後備金嗰度，去減低將來超支嘅情況嘅啫。 好啊，唔该晒你啊，陈学峰先同你倾到呢度。陈学峰咧系立法会公务小组委员会嘅委员嚟噶。嗱，呢一个工程咧预计咧系今年中就要展开，去到2025年嘅年中咧系完成噶。咁啊，相信咧好快呢一个嘅拨款嘅申请咧就会上到去财委会嗰度就再作审批噶啦。咁啊，大家咧可以继续留意住个情况。 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 有机会暴露在病毒的空气啊，或者接触的情况之下咧，咁啊真系要打齐疫苗。咁市民可能就觉得打疫苗都可能是超级传播者，或者打疫苗都冇办法完全预防嗰个感染。但系始终即系防重症同埋死亡呢个系非常非常之重要。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阿姐。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仲有我梁海宁， 同埋我黄婉曼，连同专业嘅医生团队， 俾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医生与你，星期一至四晚上8点， 晚晚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转个题目啦。不过喺继续节目之前咧，要先同大家讲讲香港电台嘅抗疫快讯，而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沙田穗禾苑嘅兴宏阁同埋天水围天华村嘅华穗楼咧，系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嘅指示咧，有秩序落楼检测。转个话题，想同大家讲下咧，系关于食肆嘅通风同埋卫生情况啊。嗱，其实潘永祥啊，自从咧今个月咧，我哋进入咗第二阶段放宽社交距离嘅措施之后咧，大家去约朋友食饭啊，咁样梗系好开心啦。 冇错。 不过咧，见到咧，我哋个疫情咧就出现咗好多咧同食肆相关嘅群组爆发同埋感染，譬如上环嘅星月楼啦，嗰度咧已经累计咧系有70多人咧系染疫啦。咁啊，卫生防护中心嘅讲法咧就话怀疑啊，当时咧系有一啲超级传播者，令到在场咧有一半嘅食客中招。咁啊，之后大家睇新闻都知啦，有一个染疫嘅职员咧就将个病毒咧带翻去佢西环村西苑台嘅住所嗰度咧，衍生另外几代嘅传播。我谂啲市民咧见到呢次爆发咧，就会谂起啦，可唔可唔系卫生署咧？即系食卫局咧，之前已经向一啲餐饮处所发出咗一啲提升空气质素嘅指示，譬如话你要改善个通风系统啊，你要加啲空气清新机啊，咁样样。啊，点解今次都系会出现啊？喺食肆入边，因为嗰啲空气流通嘅问题而有咁多嘅感染出现呢？ 我想最主要就是咧，因为嗱，冇错，即系政府嘅部门，佢当然因应翻呢个疫情咧，就觉得究竟通风用咩方法解决啦吓。咁当然我哋一般嚟讲，我哋嗰个处所如果讲通风系一啲觥筹目嚟嘅。咁但系因为制肘住，因为好多时嗰阵时个设计唔系预计你有疫情噶嘛，咁所以好多时嗰、那个即系设计咧，就可能未必去到而家个標準嘅面格，咁所以咧就政府有唔同嘅方案啦。因為否則的話，你要結業亦都影響好深遠。咁所以有啲咁嘅一啲替代方案，包括一啲空氣清新劑啊、制壓機啊咁樣。咁但係呢個問題出嚟，就是、因為呢啲都係一啲新嘅事物嚟嘅，唔同嘅方案嘅時候，咁有冇一個完善嘅制度去監管呢？嚇，當然監管嘅時候，我哋可以考慮兩樣嘢啦。第一就係政府主動去巡查 啦， 咁但係大家知道呢個喺人手方面亦都未必做得到嘅，因為咁多食肆。咁第二個方案就係係咪總管政府未有足夠人手去巡查，都有一個完善嘅制度，比如話一啲指引，就究竟員工係咪一啲，比如話喺制度上，比如話甚至我聽到話唔記得著機都有嘅。 嗯， 咁你咪喺制度上會唔會話啊？你一定要有啲表俾佢填，可能咧就話如果係真係做咗某啲工序，佢要好似一啲表格俾佢 tick 嘅，啊做咗啦，啊依五項啦，嗱咁咪唔會有啲職員咧就即係唔記得咗做，而衍生到咧達唔到個防疫嘅 功效啦。 潘永祥，你头先提到咧话唔记得着机呢个咧，就系讲紧啊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咧回应啊，点解星月楼个通风会出问题嘅时候咧，佢就提到咧佢哋留意到咧店内嘅鲜风量系不足，同咧未有开启呢个空气清新机有关。另一个佢哋揾到嘅问题咧，就系喺洗手间嘅抽气咧，亦都系出问题。原本咧嗰个抽气咧系应该系将啲气体咧抽出去嘅，但系就变咗咧系抽入去。即是方向错了。咁呢度呢你头先就话应该要加一啲指引啦，俾一啲员工譬如有一个清单咁每日返工着咗部机先啦，至少。或者落咗场我再返嚟做生意着咗部机先啦咁。 冇错。 其实除咗呢喺呢啲日常嘅营运上面呢，其实保养维修呢我发现啲食肆可能都会遇到呢个问题喎。譬如我唔知道听众有冇试过去一啲食肆嗰度食饭嘅时候呢，会留意佢部空气清新机即使着咗呢，因为佢哋有一个过滤网其实是要经常更换才能够维持到个效能。大家在家用过都知道，有时候那个过滤网你耐了没换，它会着一个红灯叫你去清扫或者叫你去换的。这些食肆会不会有时候 又忘记了换，着了个红灯又没人理呢？那个维修保养都是一个问题。 是啊，其实这个也是个制度上的问题。很多时候就是这些真的要去定期维修保养的。但你知道很多人看到啊，紅燈著咗，我唔去做啫。但如果你一個制度上，即係話有申報嘅，即是話咧有啲列表俾佢睇，話比如有冇啲燈或者有啲定期。嗱，我覺得嗰啲餐飲嘅負責人咧，佢就唔會報假資料俾政府嘅。相對嚟講，唔會話明明我眼燈著咗紅燈，我就話啊，淨係綠燈。但係你冇俾我一個申報嘅制度咧，咁嘅時候我就側側膊啦。見到紅燈，我都有得去唔去更換。咁所以呢個申報制度咧都係重要嘅。 我哋知道咧，一個負責去睇呢一個食肆換氣量嘅工作小組咧，嚟緊咧係倡議咧會設一個指引咧，去協助食肆負責人咧了解點樣定期維修保養呢啲通風系統或者係空氣淨化嘅設備嘅。咁啊，唔知道各位聽緊節目嘅聽眾朋友，你自己去食肆嗰度食飯嘅時候，又有冇留意啊食肆通風嘅情況係點咧？呢啲空氣清新機有冇真係著？或者是有好的保养和维修呢？萬一你坐坐下的时候可能觉得那个通风真的有点局促，不是那么舒服的时候，你们的处理方法是我就买外卖走，还是你们都会同返这些食肆的负责人去反映呢？都欢迎你打电话来1872311 1872311跟我们一起谈一下。当然如果你是食肆的东主要长期看着这些仪器的运作和保养，你又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都想跟我们反映一下呢？都欢迎你打我哋嘅电话号码1872311 1872311。而家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確認早前發表的調查結果，公務員低中高層薪酬趨勢淨指標加幅介乎 2.04% 到 7.26%。 委員會主席李聯輝說，數據真實亦反映亦客觀反映市場情況。香港公務員總工會認為政府應該按機制加薪。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認為，如果公務員加薪幅度跟隨通脹可以接受，但高級公務員加薪超過 7% 是脫離現實，極有爭議，社會不會接受。行政會議召集人陳志思說，相信政府決定公務員最終加薪幅度的時候，會考慮社會觀感以及整體經濟的發展等因素。本港新增251宗新冠病毒確診，包括28宗輸入個案。医管局情报多两人死亡，第五波疫情累计9159人离世。太古城中心三期麦当劳增加一宗感染，66岁女患者住在南丰新村九座，群组累计9名食客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调查后相信，这间餐厅的源头病人是感染 Omicron BA.2.12.1 的64岁女子。九龙塘国际英文幼稚园亦都增加中确诊， 同日前感染的学生和教师不同班别，但课室在同层，中心不排除是共用设施感染，但相信和校巴无关。康文署宣布即将举行的 MIRROR 演唱会将首次在红馆试行实名制，演出业协会认为实名制能否有助杜绝门票炒卖，成效有待观察，暂时未能知悉相关机构实名制的具体操作，例如执行细节等，需要进一步理解和研究。协会说，每一个演出项目的性质和市场反应并不相同，一刀切实施实名制并不合适，亦只会对过去三年受疫情严重打击和大部分时间停顿、需要时间复苏的演出行业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协会认为，立法监管炒卖黄牛飞，将炒卖活动列为刑事化罪行，只是最有效打击黄牛党的治标治本方法，呼吁政府落实执行。两名女子在东涌一处山边采摘野生菇类进食之后，怀疑食物中毒，卫生防护中心正在调查事件，呼吁市民切勿采摘野生菇类进食。个案涉及两名分别36和61岁的女子，她们从山边采摘野生菇类，昨天在家中进食约两个半小时之后，出现腹痛、腹泻、呕吐等症状，同日到北大屿山医院急症室求医，入院接受进一步治疗，情况稳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除有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街限街桥面快线有意外，一带挤塞，而一车龙排到希福道，反方向去翻沙田近界限街桥面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就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咁就喺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界限街的快线有意外，龙尾希福道，反方向去沙田的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另外，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九龙湾体育馆上桥位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上怡道。咁就系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九龙湾体育馆有意外，龙尾上怡道。跟进翻电车服务嘅消息，因为路轨维修嘅关系咧，而家电车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南康街嘅东行线，以及系由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西行线服务仍然暂停。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快线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车龙就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柯士甸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九龙公园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永安广场。咁而家出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交通都是比较繁忙。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元朗安乐路因为渠务急收，而家元朗安乐路去水边围村方向近住横洲路的中快线仍然是封闭，经过正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潘永祥。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紧嘅咧系关于食肆咧嘅换气嘅情况，即系佢哋嘅空气质素系咪有根据呢个食卫局嘅指示咧去作出一个嘅保养同埋去跟进咧？嗱，大家都留意到日前星月楼咧出现咗一个群组爆发嘅情况，咁啊，琴日咧食环处佢哋嘅餐饮处所换气工作量小组咧系去到食肆嗰度咧巡查佢哋嗰个改善情况啊，咁啊，即系到底小组有啲咩发现啊，同埋日后佢哋会有啲咩建议，俾翻啲食肆嘅负责人咧去到做好呢啲通风系统嘅保养工作咧？潘永祥呢个时间咧，我哋都请嚟嘉宾，就系咧呢一个小组工作小组嘅主席啊，阿袁柏良，同我哋一齐倾下。袁柏良你好， 袁柏良你好， 你好高福贵，你好啊，潘永祥， 系袁柏良，可唔可以先请你同我哋讲下咧？琴日咧，你哋去相关嘅食肆巡查咧？其实发现他们主要早前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引致到你们会觉得他们的通风的状况是做得不太好呢？ 其实呢就在4月21号那个食肆和那个社交距离放宽了之后呢，我们看到一个月内呢现在萬景食肆应该都开回了陆续。咁我哋見到都有幾個個案咁樣啦，咁我哋特別係呢個星月樓呢佢都傳染咗唔少人嘅，咁我哋喺5月20開咗會呢，咁機電處呢亦都俾咗佢哋一啲資料，我哋呢就佢哋就睇過個場地呢，其實發覺嗰個先風量呢係非常非常之低，咁同埋嗰個廁所嘅抽氣個流向呢係調轉咗。 唔好意思，我想問一問係低到點啊？因為而家我哋知道食肆係要一個鐘頭換氣六次啊嘛，大家都好熟悉呢個數字。咁你話佢哋低係低到點咧？ 嗱，其實佢個先風量咧係低於一嘅。 OK， 咁我哋一般咧就如果唔係疫情之後咧，其實基本上係大約都要四嘅，即係換算翻17個立方米每小時每人咧。咁其實你講佢發牌嗰度底下咧，就已經都低於個發牌啦，唔好講去到六次嚇。 咁應該啲食客坐到入去，其實會覺得好焗嘅喎，係咪咧？個主觀感受上應該都會感覺到嘅喎。 但係咧，其實佢有一啲風機盤管嘅，咁嗰啲咧其實有冷氣嘅， okay。 但冷氣就係循環， 嗯， 就唔係有先風咯。所以咧，如果係有啲污染物喺裏邊咧，佢係循環咁積聚咯。 Okay。 就不是先锋带走了。 Okay， 不好意思，我刚才打断了你，你还讲到关于他厕所的抽风，请你补充一 下。厕所抽风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厕所呢通常都是抽走里面的异味啊，还有一些不洁物啊，未冲水有些不洁物都会氧气抽走。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个案都 挺特别呢，就是他的厕所呢啲空气呢就唔係抽走嘅，係会渗出嚟嘅，走咗出嚟嘅。咁呢个情形呢就可能一般都系唔理想，唔好讲呢个食肆，就係话譬如去冲厕啊，去洗手间啊，有人譬如吐痰啊，有咩特别嘅情况呢，除咗口罩，咁佢都有机会有啲污染物呢，就如果唔係抽走呢，就会带咗出去出面嘅空间囉。 其实见到这个情况呢，这个跟那个食肆呢是在那个抽风系统那个运作和保养上面做得不好有没有关系呢？定是本身个系统是已经是出了问题，在个设计上面的时候已经是有问题呢？ 其实他发牌的时候已经有要求的满足到，同埋他呢就开这个食肆呢，佢都要滿足個六次換氣量嘛 ,599F。咁但係我哋其實留意到好多食肆喺依三兩個月呢，因為嗰個疫情呢就可能有半關閉或者全關閉啦。咁佢開返之後呢，其實就大家應該都要做返一個，即係人都要做個體檢啦。咁應該個系統呢應該要 check 返，譬如佢運作係咪良好啊，啲摩打有冇燒到啊，嗰啲各類網有冇清潔好啊，有冇啲異物喺度阻住啊，嗰啲風閘有冇閂咗啊。咁其實呢就要 check 清楚囉。咁今次呢佢就即係好不幸啦，就我哋覺得呢就佢應該嗰、那個先鋒嘅風扇呢係冇運作到。咁可能係壞咗啊，或者係有咩特別嘅情形啦。 袁柏良啊，我想問呢，就當然如果唔理想，好多時都有兩個情況出現啦。一個就係嗰個運作上，一個就係保養嗰方面。咁運作上包括即係甚至可能唔記得開機啦。保養方面就可能即係根本佢都壞嘅，或者佢都已經達唔到嗰個原本嗰個功率嘅。甚至可能如果壞嘅，根本開咗等於冇開啦咁樣。我想問喺人制度咧，政府有冇一個 制度監管，即係比如話喺運作上，要佢哋一個制度，比如話要 check 住，比如好似有個 checklist 咁樣，即係話咧一翻嚟咧，我就要 tick 咗去邊啲有冇開到機啊？同埋即係究竟嗰啲風咧有冇 check 過，真係抽出定係抽入啊咁樣？ 或者係咪幾多個月內要去請嗰個工程人員去維修保養一次？現行有冇呢啲嘅規則嘅咧？ 其實呢啲咧係即係普遍業界咧，或者工程界咧，每一個處所其實佢呢啲係佢應該要做嘅，即係好多都唔係好特別嘅嘢嚟嘅。譬如佢哋好多時都知道，譬如要清洗啊啲風口啊，或者嗰啲所謂風機盤管啊，清洗啲過濾網。其實一般好多處所都要，譬如商場啊，即係其實大家都知道點樣做嘅。即係大家係唔係擺一啲用心去處理佢哋囉，反而呢個係我覺得重要啲囉。咁另外呢，就你都提得好好啦，既然大家有啲情況出現，咁我哋都同小組傾過，同處方呢可能都做一少少嘅一啲嘅參考嘅指引啦，咁希望大家都跟住做，但其實大家都識做嘅，就冇理由就唔做嘅吓。咁你唔做呢，你个场所唔干净呢，其实人哋都唔会鍾意入嚟囉。 当然要明白嘅，即係其实好多嘢都应该係要做嘅。咁但的确嘅呢，即係过往呢，如果唔做呢，最多可能即係有啲唔係咁理想啦。但係而家因为个疫情呢，如果我哋冇一个制度监管，呢个监管嘢内部嘅啫，即係比如话佢员工会唔会做咗，就喺个章子度剔有另一個員工去再 check 下咧，咁樣咁，因為如果真係冇呢個制度度，如果真係出錯咧，喺個疫情之下咧，可能會影響公眾衞生，同過往咧即係只不過係較為唔理想啊，冇咁舒服啊咁樣，即係喺而家疫情之下，政府係咪應該都做多啲指引咧？ 其實呢個雙方面要做嘅，因為咧其實食環署咧都有巡查嘅，咁但係香港18000間食肆，咁你係咪即係日日都巡咧？巡唔曬啦，咁當然都要自律啦，個個都要自律啦。因為大家如果知道咧，就住我哋今次咧，所以小組落去呢個星呢間食肆睇咧，其實都借個機會咧，就向業界呼籲咧，就係話唔係淨係因為滿足到嗰啲換氣量嘅設施做咗就 OK 啦，咁但係亦都要佢哋運作同埋運作得良好囉，咁所以我哋都強烈呼籲啲業界要去做，咁但係你強制呀咁去 check 呢，我覺得呢個都未必特別需要囉，因為呢個佢哋切身嘅問題，即係好簡單，每個人嘅身體咁你自己要照顧好啦，係咪？咁你今次如果你咁樣影響咗人呢，又會影響商譽，咁食客又唔會嚟，亦都影響咗疫情啊，最緊要嚇。 冇錯， 咁我覺得呢個自律反而緊要啲嚇。 OK， 從食客嘅角度咧，嗱，因為過往啦，譬如如果滿足咗呢啲先鋒換氣量嘅食肆啊，即係講緊喺個計劃嘅好早期咧，你哋就有個清單噶嘛，咁就俾啲顧客咧知道啊呢間做得好，咁咧我哋就去幫襯啦咁。咁但係原來而家發現有咗呢啲嘅設備咧，佢哋都未必會好好去運作同埋維修保養。我作為食客，我點樣樣知道我去選擇呢間食肆嘅時候，佢嗰個先鋒換氣啊，或者佢嗰個流通啊，係合乎標準去保障翻我嘅權益咧？你有啲咩 tips 俾啲食客咧？ 其實食客你去到個食肆咧，你入到去覺得比較局促啦，因為咧如果佢嗰、那個先鋒冇咧，就大家都會感覺到嘅。 但你頭先話，譬如以星月樓為例子，佢加咗啲冷氣喺度，佢循環極都係嗰啲空氣咁，咁我作為食客，我未必感受到嘅喎，都係咪咧？ 嗱，嗰個咧就係講緊個冷凍量啦，因為人嗰個感覺咧就係濕度啊、嗰、那個温度啊，同埋嗰個空氣流通啊。同埋嗰個，你如果覺得比較局促咧，因為佢冇處理到冇先鋒咧，你都會覺得唔舒服，因為人都會有啲二氧化碳排出嚟嘅。 OK， 咁嗰個量咧多咗咧，你都會覺得唔舒服咯。但係我都明白嘅，因為好多食客都真係唔知道，所以亦都冇可能，亦都係譬如要靠食環署巡查，亦都巡查到唔到咁多咯。所以真係我哋強烈呼籲業界咧，你哋自己都要睇翻住你哋自己嘅基建運作得良好咯。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袁柏良，先同你傾到呢度，多謝你。袁柏良咧係餐飲處所換氣量或 空氣淨化設備工作小組的主席嚟嘅，咁啊，佢就呼籲啲食肆咧，大家即係裝咗呢啲空氣清新機咧，都確保係要運作得宜啦。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啊，潘永祥呢個時間咧，我哋聽聽眾陳女士嘅意見啦。陳女士你好， 你好啊， 係請講。 系我咧就最近咧，我住本身住喺大埔嘅，咁咧就我咧就系、是、最近即系开始咧就出翻嚟咧就食早餐啊咁样样，咁我咧就去啲餐厅度食啦。咁你知香港咧就即系唔系咁多，即系大酒楼嘅唔系咁多啦，反嚟咧就餐厅咧就嘅里边咧比较多啲嘅。咁我咧就光我本身喺大埔住啦，咁咧就光顾有一间餐厅啦。咁咧就我入到去咧就发觉咧就系好焗好焗嘅。咁咧就我就即系坐唔够三分钟咧已经满头大汗啦。咁我咧就周围望下啦，咁啊望到佢第一，我好肯定咧佢咧系冇开到冷气啦吓，冇讲佢其他嗰啲啦。第二咧我就见到佢喺地下度咧。佢有一個係冇插製嘅紫外光嘅殺菌機嘅、完全咧佢係係嗰個插蘇咧係冇插到落牆嘅。咁我於是乎我就即係去問佢啲職員啦。我其實第一你可唔可以開啲冷氣啦，唔好講先鋒啊。第二我話點解呢個咁樣嘅紫外光機咧完全咧係唔插？咁我話有咩作用咧？咁、那個職員咧就好負氣咁講啦，嗰、那個負責人咧未翻嚟，嗰陣時候係七點幾嘅，未翻嚟，唔可以開，咁我冷氣點解唔開咧？佢話唔知啊，我哋職員嘅唔可以開㗎咁樣。咁我就覺得呢個餐真係香港嘅餐廳非常之多咯，我相信都有呢啲咁嘅問題出現。咁其實即係可唔可以真係政府可唔可以考慮一下，即係請多少少人咧去真係巡查？講真啦，你話自律嗱。我覺得唔會自律咯，即係我冇話，即係好多人都唔會自律嘅。其實如果係靠自律咧，根本嗰個疫情咧，即係唔會停落嚟嘅啦。即係不停咁樣樣嚇嚇，咁或者希望政府留意一下啦。 好啊，多謝陳女士你嘅意見啊。咁啊，潘永祥的確即係喺市民嘅親身經驗入邊，如果單靠自律咧，可能未必足以保障咧呢個公眾衞生。 的確係嘅，即係但係如果你話，又依賴純粹係監管咧，亦都未必係有咁多嘅人力資源去做。咁所以我相信咧，就兩者都係重要嘅。 好啦，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再同大家傾另一個話題啊。 CIBS 人人廣播， 今晚一齊聽 第36季健康節目， 新手爸爸媽媽。 生完啊，咁點食咧？一雙餐同開刀生嗰啲食嘢，我唔知 完全唔同咁樣 嘅，係咪？係啦，咁所以我哋今日請翻我哋嘅西醫同埋中醫咧，一齊嚟講翻兩方面到底有咩即係食嘢上面嘅唔同，或者有啲咩注意咁樣。 深夜一點半 ，FM 九二六，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一年专家建议就话18至59岁成人选择打第四针的疫苗。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 不是每一个18到59岁都应该去打第四针，他那个保护力真的很短。其实三针在这个人群里面的重症死亡的机率是接近零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在继续节目之前，先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沙田穗禾苑兴宏阁和天水围的天华村华穗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潘永祥啊，来到最后一节的自由风，自由风，我们跟大家关注一下有关大专院校入面反性骚扰政策的情况。因为评基会就是批了一个的拨款资助俾新妇女协进会咧，就住八大院校啊，同埋其他自资院校咧，佢哋有冇去制定一啲反性骚扰嘅政策同埋措施咧？就进行咗一个研究。嗱，呢个研究咧就系以一个清单嘅形式咧去检视呢啲院校咧有冇43项嘅内容，入边包括咧有冇反性骚扰政策嘅声明啦，佢哋嘅内容系点啦，佢哋处理投诉嘅程序 同埋施行嘅部分到底系咪完善啦？咁呢啲嘅自资院校呢啲嘅院校咧，系要透过呢一个嘅评表嘅方式咧，去到回应到底佢哋嘅评核系属于达标、部分达标定系不达标？咁啊，今次嘅研究咧，佢哋就发现啦，八大院校整体嘅达标值咧係78.2，咁個數字都唔錯嘅，但係比上次嘅調查咧就有一個輕微下滑。令人關注嘅咧就係自資院校，因為個整體達標率咧只係得54%，當中咧講緊唔係屬於八大嘅自資院校咧，佢哋嗰個嘅情況咧就係比起咧八大附屬嘅院校咧就再要差一啲添。 因為都幾詬異嘅，即係我一路都以為咧，即係唔好話一啲教育機構院校啦，就算一啲普通嘅機構、商業機構，其實都重視咧，即係反性騷擾依一個政策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諗下啊，即係起碼都有六成啊，或者七成達標率或者滿意程度啦。但係原來喺個研究裏邊，總管依啲係院校，即係我哋期望係高啲嘅。但是一些平均来讲都是一些五成几的达标啊，甚至可能有些院校去到得两成都未到的。咁所以的确都令人呢即係担忧的。 到底怎样理解今次的研究呢？我们现在都请你研究项目的负责人杨爱薇同我们一起倾下。杨爱薇你好。 杨爱薇你好。 我们刚才呢都简介了这个研究的背景啦，不如呢特别聚焦一下呢关于自资院校的情况。因为我们都觉得比较诧异一些呢，就是这些院校呢而且不是附属于八大院校入面呢，他们无论在政策制定啊、内容程序抑或施行上面呢，个达标率呢都是比我哋想象咧遠遠係低嘅，點解會出現呢個情況咧？ 哦，其實佢哋如果冇跟翻八大去做攞翻個抄翻個政策嘅話，佢哋自己去做咧，咁可能佢哋得到嘅支援啊，或者係佢哋可以問到嘅地方會比較少咯。咁所以得出嚟嗰、那個平均佢哋嗰個達標率咧，都係比有跟八大政策嗰啲係差。佢哋平均達標率就係41.5咯。咁而如果佢有沿用八大政策嘅自資院校咧，佢哋嗰個達標率就會係80.1嘅。咁所以嗰個差距都幾明顯咯。 如果你哋嘅分析咧係反映出佢哋冇一個即係可以參考嘅目標或者係對象嘅話，會唔會喺呢方面其實無論係評議會啊，抑或係即係相關嘅譬如教育局啊，係應該向佢哋提供翻類似嘅政策文件，等佢哋可以去參考同埋跟隨，係會有助大大改善呢個情況咧？ 是啊，冇錯啊。其實評基會今次資助我哋做呢個研究咧，個目的咧都係想提醒翻自資院校咧，其實佢哋係有一個咁嘅範本喺網上面咧俾佢哋下載嘅。咁如果佢哋自資院校行政嗰方面或者係可能係校長辦公室嗰邊，佢哋真係有意去再做好啲嘅話咧，其實佢哋係應該揾評基會咧去幫手嘅。咁因為其實八大咧因為佢哋個成立嘅年份比較長啦，咁喺咁多年以嚟咧，其實佢哋可能都會經歷過一啲性騷擾嘅事件，咁所以咧歷史上嚟講咧，佢哋係相對重視性騷擾政策嗰個發展或者嗰個建立嘅，咁而佢哋亦都同評基會嗰個聯繫咧，係相對自資院校咧，應該係都係比較緊密嘅。咁所以自資院校咧，其實可以參考八大嗰個經驗啦，就係一方面就係去揾評基會去問下，其實嗰個政策可以點做啦。其實評基會有一個熱線電話可以幫到佢哋嘅。咁另一方面就係八大佢哋自己都會有一啲間中嘅會面咧，係分享一啲經驗嘅。咁而自資院校其實都可以參考呢啲咁嘅做法啦。咁就揾評基會做一啲联系啦，咁睇下可唔可以揾到一啲经验嘅分享咯。 啊，杨爱薇啊，我都想了解一下咧，即系而家自资院校嗰啲咧，就似乎个达标率就系唔理想啦。咁其实而家都有啲范本或者甚至乎八大院校都有啲政策可以参考嘅。 系啊。 咁你嘅所知系，其实佢哋唔知道有啲咁嘅即系可以参考嘅政策啊，因为佢哋知道，不过。唔知種種原因，佢哋唔想跟，而令到咧，即係一個即係政策上咧係咁唔理想。其實係主要係邊一個原因多啲咧？ 我相信因为自治院校嗰个成立嘅年份呢都比较短啦，即係都系讲緊2000年后㗎啦。咁佢哋可能比较着重呢就系喺嗰个课程发展嗰个部分。咁、而行政呢方面呢佢哋就真系可能资源比较紧缺啦。咁我估佢哋个情况可能系一个职员要处理好几样嘢嘅。咁而性骚扰政策只系其中一样。咁变咗佢哋得到嘅资源会相对少啦。咁甚至可能亦都真系有啲人系唔知道平机会是可以帮到他们的。 咁如果係咁样，即係政府应唔应该有啲资源，比如有啲拨款啊，令到呢啲咁嘅自治院校呢可以建立一套完善啲嘅一啲咁嘅政策呢？ 其實是應該很有需要的，因為我們看回自主院校，其實它雖然它的課程發展可能會做得比較多，或者擺得比較多資源下去，但是課程發展伴隨著的會是一些行政上的需要，即是你有三個課程和你有30個課程，那個行政需要是不同的嘛。所以如果政府啊或者是平機會啊它會有一些資源是擺到來行政那方面，令到它建立這些機制呢，其實是很幫到這些院校咯。 撇开自资院校，其实八大整体个达标率咧都系比上次调查轻微下降嘅。咁我见到咧个原因咧就系话因为其实咧相关嘅措施都要与时并进啦，有更加多改善嘅空间。例如你哋就提出咗咧呢个政策覆盖嘅范围咧，你哋认为系应该涵盖到去兼职员工同埋准学生等等嘅人士，并且咧系唔应该净系处理校园入边发生嘅个案啊？点解你哋会有呢一个嘅建议咧？ 哦，咁係因為其實嚟緊，即係我哋過去呢幾年咧，見到其實大學啦，咁佢哋嗰個發展咧，都唔會淨係做一個教學嘅，即係喺課室入面做一啲教學嘅活動。咁佢哋好多時候有好多活動咧，都會喺譬如校園入面嘅學生活動啊，或者係去一啲機構嗰度做實習啊，或者喺啲海外嘅交流啊。咁其實佢哋嗰啲活動咧，係會好多元化嘅。而呢啲活動，譬如你講緊海外交流，咁佢哋可能交流完之后，佢哋都喺当地会有一啲联谊活动啦，咁未必系教学嘅一部分嘅，又或者系佢喺校园入边搞一啲公众活动，咁有啲公众人士嚟啦，咁如果呢啲公众人士佢可能遭到性骚扰嘅话，咁有冇一啲方法或者一啲机制俾佢哋去申诉咧？咁所以咧，其实大专院校咧都系应该谂翻咧，就系唔可以净系将嗰个范围咧缩得太窄咯，咁變咗有一啲地方，如果嗰啲人真係要提出投訴嘅話咧，咁佢好可能咧就唔會用呢個機制，而可能直接去用法律途徑去解決。咁其實對於大專院校嚟講，未必係一件好事嚟。 另外剩翻時間唔係好多啦，我見到你哋咧亦都有提出咧向受影響嘅人士咧提供協助嘅安排，當中咧就包括係咪容許校外嘅人士咧陪同所有嘅程序？點解呢樣係重要咧？剩翻30秒左右。 因為你如果淨係學校入邊嘅人咧，其實對於嗰個受害人或者投訴人嚟講咧，佢未必係一個最適合嘅，因為佢哋需要嘅咧，未必係一個學校入邊嘅人，而係一個佢信任同埋可以安到佢哋心嘅人咯。咁而呢一個人咧，可能係佢嘅家人啦，又或者係佢比較親密嘅朋友啦。咁呢啲咧情緒嘅支援咧，其實係可以好幫到佢咧喺對答嘅時候咧比較有條理嘅 程序。好啊，唔該曬你啊，楊愛薇，同你傾到呢度。